为普天某战斗胜利80周年，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6月2号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了抗日游击队员回忆录心得发表会。会上发言者表示决心，要坚持把在普天某燃起的革命火炬和斗争火炬永远作为一面胜利的旗帜，发挥白头山革命精神和白头山刀锋精神，在旨在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今天总突击战中，充分显示先军时代朝鲜妇女的气概。